跟住同樣廿四咧，就再一次個眼嘅孔響度，即係自己都搞唔清楚嘅。你哋淚出蚊啦，就吞下咗駱駝。咁呢、這個有啲嘢咧，啲咩咧？我唔知佢上面有乜尖尾劑，即係咁嚇。 我知你講乜？啲客家話嚟 嘅，係咩？ 客家話嚟嘅，係啊。 咩字啊？ 我聽過嘛，我唔 係 客家人， 即係我唔記得點講嚇。總之係咁細微嘅嘢咧，竟然咧就會留意到 人眼中嘅乜 嘢 咁樣望。 係一樣啊，都一樣係啦。咁但係咧就駱駝咧就可以即係冇理會到，原因咧就係你聽到嗰個外表同埋內在，或者話嗰個輕重嗰個問題。我唔知啊，我咁講唔知啱唔啱，不過我只係反省就係。咁我哋而家係咪咁嘅現象呢？ 可以補充少少嘢。頭先睇嗰個生命記嗰度咧，阿美應該講翻前啲。耶穌咪喺記咗邊個福音？佢咪將聖殿嗰度賣嘢啲人趕走嘅。就話呢個幾時變咗賊窩啊？咁樣喺度賣嘢咁樣。咁其實頭先生命記嗰度咧，你講個十分一十一奉獻嗰個問題嗰度，後面跟住咧佢就講啊，其實。他說如果你路途太遠帶不到，即你要去做奉獻那些東西的時候，你就只是需要帶將物品換成銀錢，跟著手中帶著銀錢就往上主你的天主所選的地方去，在那裡隨意用銀錢買牛羊清酒和龍酒，即是你只是帶錢去，那去到那裡就買回即買回一些奉獻之物，然後去做奉獻，所以就嗰陣時，我記得我哋喺機團啊聖經單嘅時候咧，即係早期嘅時候，我哋咪講話咧，點解會喺聖殿門口有嘢賣嘅咧？咁其實就係喺生命記嗰度已經係講， 其實係方便人哋咯 嚇，方便 本身嗰度有得賣唔係一個問題，但係呢啲人從賣之中去做手腳咧，就係問題所在啦。 所以這個可能好像 兌 換率 的 問題， 但是新年紀都沒有 說 要換聖殿的錢， 但是問題 是 那時候 交 去到 那 裡就 他說你血腥錢嘛， 就以前本來就不是的。 咁然後去到呢就洗，你應該洗清潔杯盤的裡面，好叫外面都成為清潔。咁呢個正係即係提醒我哋咧，究竟我哋表面嘅同埋個內心係一個世界係點嘅咧？嚇，呢個係好重要嘅，我哋自己要分得清楚啦。第廿七節咧就係你哋法利塞假善人咧，因為你哋好似咩用石灰擦白嘅墳墓，外面睇上嚟好華麗，裡面就滿是死者嘅骸骨同埋各樣嘅污穢。啊，呢度咧我哋有少概念咧，我同大家分享個概念咧，你就會明白點解。猶太人是死亡而污穢嘅，系咪？即系唔系一个虔诚嘅撒瑪利亞人。咁嗰個納美人話：哇！我唔知佢咪死嘅喎，而家掂咗佢，唔可以去聖殿嚇祭獻啦。咁所以佢哋對死亡咧，認為係一個污穢嘅，係唔好嘅嘢嚟嘅。墳墓裏邊嗰啲係咩啊？含喺屍體嚟噶嘛。咁屍體，如果你接觸到嗰個墳墓，間接嚟講接觸個屍體，咪即係等於接觸個污穢咯。咁的而且確，我哋中國人係啦，你唔會即係嘛？你如果都知道呢個係人哋嘅墓地咧，你唔會亂咁去做啲唔應該做嘅嘢，係嘛？不過有時咧，我哋的而且確又唔係故意做嘅喎，你又無意之中做咗啲嘢都唔頂嘅喎，所以中國借名啊，即係唔好意思咁出嚟。咁啊，佢哋猶太人咧，自己有時有唔覺意咧，就點咧？接觸到呢個墳墓啊，可能佢冇心嘅，咁咪變咗污穢咯。咁為咗使到有啲人覺得污穢咧，即係兩個做法，一個就係擦白佢。嗱，呢個墳地你唔好接觸啊，係嘛？第二，白色係乾淨噶嘛，嚟到遮掩咗個污穢， 用咗個污穢嘅嘢嚟做乾 淨。咁所以咧，嗱，點解耶穌會講話？即係拆白嘅墳墓咧，嗰個問題就係個背有背景含義喺度，即係背景佢哋嘅觀念啊，呢啲墳墓係污穢啊，死亡者屍體係污穢嘅問題。 但係嗰陣時嘅希伯來猶太人有冇嗰個叫做第日會復活咁嘅觀念咧？佢 時仲未有。唔係 啦，有，但法利賽人有㗎。 所以佢哋要 即係話咧，所以佢哋撞咧就從來唔撞喺地下嘅，喺地面嘅。咁所以咧，佢根本好似木咁樣嘅， 曬 佢個十眼字啦，一望落去，哇！全部啲墳地。 唔 係 屋啊， 係 一個。 擺個石棺喺度啦，呢個石棺。 唔係嗰啲叫做咩山窿咁，即係打。 咁唔係添啊！擺曬而家。 我而家出邊嗰啲就係。 佢掘落去嘅。 係啊。 反而住喺地底嗰啲係人嚟嘅，你去嗰啲咩？頭先你講過嗰啲咩人啊？ 我識嚟嘅，喺山度 嘅。喺山窿嘅，嗰啲係人嚟嘅，反而住喺地下嗰啲山窿。 嗰批 蓋 人嚟喎，嗰批人。 我知，即係話佢嗰啲蓋人，即係話佢嗰啲諗住有永生，會有復活嗰樣嘢喺度。所以佢哋點解要做嗰啲入回教咁樣，要洗得乾乾淨淨雨咯，沐浴乜都好啦。佢哋有嗰個概念喺度。 所以佢哋即係將石灰擦白咧，就使以我接觸墳地嘅人咧得到乾淨啦嚇。佢同樣你哋睇嚟咧，外面叫人睇嚟咧係似異人，但裡面咧就好多虛偽同埋不法，就即係呢啲所謂。虛偽的一個現象。咁跟住就話你哋廿九第八個禍災，你哋經法律識假善人，因為你哋修建先知嘅墳墓，裝飾人嘅墓。咁實上係咩？佢哋裝飾咧，但係佢哋話，假如我哋係喺我哋祖先嘅時代咧，我哋就決定唔會係佢哋流血同先知血嘅果伴。這個因為他們這樣說呢，就無緣中是說了他們跟祖先的關係，所以耶穌說喂，這個你自己作證，你自己說的，沒人說你們的關係，現在你們說出來、啊、那怎樣呢，就是反映出一件事，就是說我在每個時代的領導人呢都有同樣的現象，那現在的法律室經師呢啲係領導人嚟嘅，最尾咧就係逼佢嗰個時代嘅先知，咁去，因為佢先知咧會話俾佢聽，話你有咩唔妥當喎？譬如達美年代都有啦，佢做得唔好嘅時候，好在達美就得到天主嘅祝福，亦都佢自己知道自己錯啫。阿婆先知話俾佢聽，如果達美唔好老皮，你講佢點啊？嚇！即係今日。中國你對某個、執行人或者是 當權人講，可能你就要、去被人捉了去人間蒸發都不用、所以呢以前的先知呢，即是現在的法律聖人呢，就好像怎樣，他們認為哎呀以前我們的祖先做得不對、他們很尊崇他們以前的先知，他們 很尊崇，不過什麼呢，他們不接納而家嘅先知，咁啊而家先知唔接纳咧，就好具体嘅两个例子咧，就系第一，约翰咪先知啦，啊佢哋唔接纳，咁耶稣都有先知之啦，佢同样唔接纳，咁所以咧就即系佢哋只系一个矛盾嘅，一方面就话我哋嘅祖先咁唔啱啊，我如果系我哋唔会咁啦，即系其实先知好好噶，但系原来都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讲出了他们的问题，他们讲出了不对，即是这约翰讲出了他们不对的地方，耶稣都指出他们不对的地方，他们接纳不到。事实上在我们前面那两章呢，耶稣就用婚宴的比喻啊葡萄园比喻啊都讲出了呢，所以在31节、之后那里呢，其实就是可以说再加以解释他们的态度，他们不接纳，將嗰啲先知殺死，一個個殺死耶穌基督啊，嚟到同樣唔接納。咁後來嘅33節嗰度毒蛇嘅種類，你係點樣逃避地獄嘅罰咧？咁喺馬太福音裏面咧，我哋睇到3:7，用同樣嘅概念啊嚟到去當時即係話佢哋嘅。3:7就係約翰所講嘅一啲説話。好多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来到领受他的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教你们逃避那即将来临的愤怒呢？就是毒蛇的种类，为什么用蛇呢？可能就是因为创世纪，蛇是代表这个黑暗，代表这个魔鬼， 黑暗勢力，咁所以咧毒蛇嘅種類。仲有好多地方有講嘅，十二章啊，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節，毒蛇嘅種類，你哋既然係惡嘅，點能夠講得善出嚟呢？你嘅心裏面充滿咩嘢就講咩嘢。我睇下，我打發先知、言子同經師嚟到你哋度，你哋只要殺死，有你哋嚟釘死。呢個我哋唔需要解釋，我哋知道個歷史啦。然後咧就去到講點樣迫害啲人。馬道咧寫呢一段嘅時候咧，其實反映出咩啊？反映當當時嘅教會嘅現象，啲宗徒傳教，啲基督徒咪即係有啲咪要逃難嘅，由一個城市走去另一個城市啦。咁呢個就係一個反映出嘅當時嘅現象。三十五節咧就話：好叫流喺地上嘅一切義人嘅血，自義人阿伯爾，阿伯爾大家都知道邊個啦嚇，亞當嘅個仔啦，直到你哋曾經喺聖所同埋全犯祭壇間所殺嘅貝勒基亞兒子則加尼亞嘅血都歸你嘅身上。咁究竟則加尼亞邊個咧？我哋睇咧篇年紀下篇廿四章，篇下廿四章二十至廿二節。二十至廿二節咧，天主嘅神充滿咗大司祭約亞達嘅兒子則加尼亞身上，佢就站起嚟問喺民眾前對佢話。天主咁样话：你哋点解违反咗上主嘅诫命，招致不利呢？因为你哋抛弃咗上主，佢都要抛弃你哋。民众都想杀害佢，遂按君王嘅命令喺上主殿嘅庭院里用石头将佢砸死。咁样约亚士丝毫未念及他父亲约亚达对待自己的恩德，反而杀死了他的儿子则加利亚。则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这样喊话：愿上主监察加以追究。其实这个则加利亚是谁呢？就是什么呢？约亚达呢，他的爸爸是约亚达。咁前面，如果你想知道，即係其實係全十五節開始咧，你會知道嗰個關係多啲。咁呢度講則加尼亞咧，就係講呢個人啦。係歷史篇年紀係個歷史裏邊最後噶啦嘛。所以佢咧話直至到你哋喺曾經聖所咩係最後一個。咁呢度咧就我哋亦都要喺特別後面嗰幾節咧，睇第十、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節咧，我哋用一個喺咩角度去睇咧，我會容易啲領會多啲咧，就係喺由羅馬被毀滅嘅時候，就係公元七十年嘅時候，羅馬唔係耶路撒冷被毀滅，耶路撒冷被毀滅嘅時候，咁。即係你知道羅馬嚟到毀滅呢個猶太人，即係好多人咧都受到災難，所以話就是告訴你們，這一切都要歸在這一代人身上因為以前做得唔好，佢哋冇好咁嘅生活，天主嘅教導啦，天主嘅旨意啦，咁就算有聖殿都幫唔到佢哋乜嘢因為佢哋咧將基督钉死咗。咁最后咧就三十七至三十九节咧，就系即系耶稣喺前面可以话发啲嬲怒指责嗰啲领袖之后咧，佢个语气由呢个愤怒嘅指责咧，转变成为一个忧伤嘅现象。因为佢讲出咗一切喺呢个事件嘅背后所隐藏住嘅佢自己对，其实佢嘅指责系基于爱。他的責罵是基於同情當時的先知子民的選民族，所以他再不是 一個在這個37-39的表現呢，不是好像氣憤的先知，而是一個傷心欲絕的母親一樣，即是因為呢這個耶路撒冷就要滅亡了。我們讀完37-39啊，羅撒冷讀啊。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殘殺先知，用石頭砸死那些派遣到你這裡來的人。我多少次願意聚集你的子女，有如母雞把自己的幼初聚集在翅膀底下，但你卻不願意。你看吧，你們的房屋必給你們留下一片荒涼，因為我告訴你們，自今以後你們斷不能再看見我，直到你們說因上主之名而來的當受讚頌。 这三字呢就你看这个字了，有错。一方面就是耶稣讲出了耶路撒冷灭亡毁灭的问题，第二方面你都反映出了初期教会那个困境。讲出了就是灭亡的时候，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呢，就他说你的房屋不会为你们留下一片嘅咩嘢嚇？一個咩？後邊都講咧，個磚頭唔會留喺磚頭之上，地下咧變成咧整個地方變得荒涼。裏邊咧有兩個，譬如嗰個兩個比喻，一個咧就係有如母雞將自己嘅幼初集咗喺個翅膀底下，但你就唔願意，係咪嗰個母雞咧就想集聚集，但佢哋唔接受。咁呢個咧聖靈裏邊係有嘅嚇，聖靈17:8。十七章第八節就是講這個例子。然後呢就39節呢，耶穌講了你們不能夠看到我了，直到你們說因上主名而來當受讚美。這一句說話呢也是來自聖詠118第26節。我們也都知道，即是耶稣隐没了一段时间，就后来呢就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人就唱出了这句说话，因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也都是我们今天感恩祭里面呢每次都会唱的一段歌曲。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么多，主要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要反省这个祸灾對我們所說的說話的含義呢，我自己觸摸或者把握到的就是說，即是輕重問題內外問題即是究竟是即是注重表面的東西，還是注重一些內在真實的東西呢？究竟是精神的層面重要，還是一些外在 的表現重要呢？當然即是你說所謂潛於中形於外，但是外呢可以裡面空溜溜都可以做得出面很裝潢很什麼的，咁我諗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們很需要回內心看看究竟是怎樣。咁希望即是我們無論一個人也好，我們的教會團隊也好，或者我們的唔知咩 church 也好，即是不會好像37至39裡面所說的說話一樣。